贾明，起床了。 妈，麦克怎么还睡呢？该起床了吧？ 你别吵，今天周末，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 啊，还睡？您看，都快十点了。 他还有时差呢，你先吃早饭吧。 好吧。妈，我下楼打会儿球。 你去吧，早点回来。